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根据初步的核算，一季度我国的国内的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6.9%，环比增长了1.3%。一季度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718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了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约7%。国家统计局现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主要指标好于预期状态，也实现了良好的开局，而中国经济的运行也正在稳定性的增强。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最近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两起利用手机指纹支付的功能实施的盗窃案。手机支付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隐藏着诸多的风险，比如说指纹的支付转账、付款码陷阱以及银行卡盗刷等等。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销手机号码和处理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近日启动，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将会更名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并且参照二代身份证的设计，实现了芯片的嵌入和机读核验。央视日前曝光了火山花椒等一批直播的软件涉黄的消息。最近北京市文化执法部门对于相关的企业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同时约谈了苹果公司，要求其加强审核。 我在生命中感染染着的火，

贴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两难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离开还是留下，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不管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情感领域里，出了问题，很多人都无法选择离开，却也无法留下来给出全心全意的承诺。比如说工作，留下来在原来的环境里打算全力以赴绝地反击的时候，又开始觉得自己又无力又嫌弃。再比如说感情，很多人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常常体验到疲惫，体验到失望，可是却已经习惯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感觉。而在我觉得，与其这样无意义，还不如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

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看清，是我证明我爱你。 情人坠落在 这里是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市2017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近日发布，本市也将于5月1日开始正式启用义务教育的入学服务平台，5月8号到31号完成小学和初中的入学信息采集工作。其中幼升小的政策变化有：入学实际居住的审核条件更严，实施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的同时，扩大了多校划片的学校数量和比例，把5证当中原在京暂住证改为了北京市居住证。而小升初方面则将全面的取消推优，将各区的特长生招生的比例降至为4%以内，同时寄宿入学的指标也会进一步缩紧。日前，北京冬奥组委会首次社会招聘的笔试在首都师范大学东一区举行，760多名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参加了21个岗位的笔试，考生涉及国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有来自俄罗斯、美国、巴西等8个国家的外籍考生，竞争最为激烈的岗位超过了100余名境内外的考生进行角逐。丰台区南苑乡对于南四环北和家园路西侧的万民同乐市场进行了拆除工作，这一项占地2.5万平方米的违建市场被拆除之后，原址将会建起丰台消防指挥中心以及马家铺特勤消防站，完善区域的消防能力。继清华大学宣布所有的本科专业开启大类招生之后，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等多所的高校呢，都推行了大类招生。新高考改革的浪潮当中，选考科目将会直接与大学的专业挂钩，高校也不再一味地标榜自己在国内外的综合排名，而是通过大类招生加上入校分流以及降低转专业的门槛、强化辅修等方式，让学生选择真正感兴趣的专业。 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想法。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Thank you.

重要，只在乎需不需要，不合适的音乐别来骚扰，哪怕外面再热闹，没被感动到，我宁可一个人无声无息中睡着。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包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告，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人生没有烦恼多无聊。如果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懒得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包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告，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感受我想要的味道。 心理学研究出了关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其中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在舒适区的人往往是得心应手，每天处于熟悉的环境当中，所以在做的事和所交际的人都非常熟悉。但是这样的生活无疑是温水煮青蛙，人有一种习惯，就是总会喜欢在舒适或者是熟悉的领域里待着。这种舒适区一旦建立起来，你就会变得无比的依赖，甚至会慢慢的爱上周围建筑起来的墙，恋上这样一个舒适的小屋，从而不愿意再去飞出去看一看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墙，甚至也有属于自己的围城，就像一个远行的人都记得回家的路一样，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心理围城的大小而已。所以在这里也要建议你，别把自己围在小圈子里，想要精彩的生活，一定要给自己埋下一些彩蛋。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装多少神，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总刺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细如谜，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 手术的人，用充满上瘾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少少的感动雨纷纷，少少的别扭惹人疼，少少的。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